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洪福大半夜的投奔了李靖，两个人一起快马加鞭，想要去太原找老朋友刘文静。半路上遇到一位大胡子怪人裘然客，差点没打起来。经过洪福从中斡旋，三个人竟然成了莫逆之交。这就是后世传说的风尘三侠。结拜之后，三人相约三天之后在汾阳桥头相见。这个裘然客到底是什么身份呢？他是出身名门的大将，他是风尘之中的红颜，还有一位身份不明的怪客，看似不协调的组合，在隋末的舞台上又上演了一段怎样的侠侣情缘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风尘三侠第三集。转眼间到了相约的期限，李靖和洪福早早地赶到了汾阳桥头。他们找了一家临近的小酒馆，一边休息一边等着裘然客。刚喝了一杯茶的功夫，远远的就看见裘然客骑着他那头毛驴就来了，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，身上还是那件破衣烂衫，灰头土脸的。三个人见面寒暄一番之后，一起就进了太原城。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电话之类的，当初刘文静也是投奔他人，没留下个具体的地址，要是问人呢，打听事儿啊，全凭一张嘴。三个人进了城，太原城里车水马龙，大街上熙熙攘攘都是人，这哪有乱世的影子呀，分明就是一个世外桃源嘛。李靖看见不远处有家客栈，走进客栈跟老板打听，店家，敢问您可知道刘文静这个人吗？您知道他住在哪儿吗？店家想了想，哦，您问的是李公子手下的刘文静啊。李靖赶紧点头称是，正是。嗨，你问他呀，刘文静现在是李公的得力助手，他的大名是传遍太原城啊。您这样，出去走这条街，一直朝前走，这路上您随便打听，肯定是有人给您指路。李靖听了大喜过望，万万没想到啊，这才几个月没见呢，刘文静在太原成了名人了。多谢店家，多谢店家。结果之后，三个人一路打听着，终于找到了刘文静的府上。到了刘文静府上，三个人算是找到了根据地。李靖悔不当初，哎，自从渡口一别，时隔不久，没想到你我兄弟竟然会有如此大的差距。我后悔当初不听刘兄之言，到了长安，那杨素老儿把我好一番羞辱。今天我特来投奔，真是惭愧。惭愧呀。 刘文静赶紧回话，哎，兄弟可千万别这么说，兄弟你的本事胜我十倍，杨素老儿是老眼昏花，不重用你那是他的损失，现在你既然来了，就跟我在李公手下成就大事吧。当天夜里三个人就住在了刘文静家里，夜里来了个英雄聚会，一伙人谈天说地的，很晚才睡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李静醒来却发现刘文静不见了。李静、洪福和裘然客三个人早上醒来不见刘文静，只有下人送上早点，三个人是一边吃一边纳闷，刘文静上哪儿去了呢？正议论着呢，忽然看见刘文静由打外头匆匆忙忙地走进来了，刚一进门，下人赶紧端上一杯茶，这刘文静啊等不及茶凉了，招了招手，快快快，李公非常重视人才，说现在就要见你们，现在他正在府里等你们呢。三个人大吃一惊，这么快，赶紧抹嘴儿，跟着刘文静就去了刘首府。怎么叫刘首府呢？当时李渊的官职就是太原刘首。到了府里边，只见花园的凉亭里摆上了上好的香茶，一个身穿便服温和可亲的人坐在这儿。李静猜测，难道这就是李渊？不会吧，穿得如此简朴，好歹人家也是太原地方官，这肯定不是。正想着，凉亭里的人看到刘文静竟然迎了出来，刘文静一失礼，参见李公。李静一惊，也跟着失礼，这李渊跟杨素比起来，那真是天壤之别呀。李渊一脸灿烂的笑容，哈，各位不必客气，你们都是各路英豪，往后我还要仰仗各位呢。这接待真叫人舒服，几个人欢欢喜喜的落座叙谈一番。李静英姿挺拔，见识过人，深得李渊的欢心。说到这儿啊，咱得补充一下，这风尘三侠本来就是传说的成分比较多，所以李静去长安投奔这一段就跟史实有些出入。《旧唐书》记载，李静到了长安之后拜见杨素，杨素还是很欣赏李静的，给他委任了一个小官职。后来李静看出了李渊的野心，就上报朝廷，说李渊有可能谋反。就这样啊，原本这李静跟李渊结了仇了。后来李渊带兵攻打长安，俘获了李静，正要砍头的时候，这李静急了，说你起兵是为了道义，为天下清除暴乱，现在你却不干大事业，在这儿因为私怨斩杀壮士，这能成得了大事吗？这一句话可救了李靖的命了。李渊觉得这个人虽是仇人，可也是个可用之才，就把他归到帐下。实际上李靖啊是这么投奔李渊的。咱们书归正传，且说见过李渊之后，一伙人高高兴兴的跟着刘文静就出来了。裘然客忍不住了，就问刘文静说，李公的二公子今天怎么没出现呢？刘文静没当回事儿，哦，二公子有事外出不在府上，英雄若要想见，改日我再给你引荐吧。裘然客没言声，几个人说说笑笑的就回去了。在刘文静府里住了几天，这天听说李世民回来了，李靖一伙人万分欣喜，约定好了相见的时间，英雄豪杰见面，这也不是头一回了。李靖他们也少了几分当初的兴奋，倒是裘然客显得特别积极，他好像对李世民更有兴趣。到了约定这天，裘然客破天荒地打理了一下自己的胡子，找出了一身最干净的衣服换上了。这又不是相亲，您说裘然客这打的什么主意呢？一伙人站在一棵古槐树下等候，这时候正是仲夏，清晨的太阳金光点点，